喊出了歌声，领导我们的解放，领导我们的解放呀，一族。 将来 长又 长， 湛蓝的江水 起波 起波， 和着人撒开 千丈 弯， 船儿满江雨满仓， 啊啦河啦河里那嘞你和你妈。白云飘过大林子山，金色的阳光照船帆， 金摇将 来照温多，双手赢得丰收年，啊啦河啦河里那嘞呀，河啦里河里啦啦里河里啦， 白桦林里人儿笑，山 红杜鹃，和着人走山幸福路，人民的江山万万年。 哈浪河和你那喝你那马浪，喝你那喝嘞 给根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乌苏里船歌，来自八只眼演唱组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，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和《军港之夜》。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留恋的张望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他那粉红的笑脸 照 向红太阳，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有位好姑娘， 愿抛弃了柴山， 愿抛弃了

天兜里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